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年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会开启城市之旅 ，Big City。 再度走出一扇大门，试着离开一个男人。眼泪已不太诚恳，点根烟纪念发生，忘了曾是谁的体温，最后爱上谁的残忍，谁又演得太认真，说要却退缩的人，以为走到底却再又回到原点，哦，有点累，可却还觉得对。 阿妹，张惠妹的 Big City， 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她2007年发行的专辑 Star 当中。过年期间呢，有些人回家了，离开北京，有些人出去玩，离开了北京。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最大的妙点在于，你在这里待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无聊，好像有一些烦躁。离开一段时间重新回来，你会发现重新爱上了这个 Big City。城市有很多无穷的魅力。在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呢，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二》，很多人都有去看啊，也是说这个影片呢非常的搞笑。当然这个影片的取景地纽约也是一个 Big City， 所以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去纽约城内走一走。 纽约呢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以至于呢很多人都误认为纽约就是美国的首都。美国文化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向全球的输出，众多耳熟能详的文化地标呢全部都在这里，比如说在《唐人街探案二》当中也出现的自由女神像、华尔街，包括还有时代广场、百老汇、麦迪逊大街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这个部电影一起去看一看电影当中都在哪些地方进行了取景，以及如果在纽约度过一天的话，各位我们应该怎么玩、怎么度过、吃什么、赚什么呢？这部影片当中呢有一首歌从头到尾的贯穿全片，就是这首太熟悉了，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在电影《唐人街探案2》当中呢，刘昊然饰演的角色一下飞机来到美国纽约之后，当中出现的第一个曲子就是这首 Welcome to New York。 这首歌曲呢也是 Taylor Swift 自己参与创作，并且参与到自己的作词和编曲当中，收录在他第五张录音室专辑1989当中。不过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争议声的，乐评者认为呢歌词有一些太过于陈词滥调，内容呢也是有些乏味，而另一些人呢觉得这首歌曲其实非常的好听，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这首歌曲， Taylor Swift 也是说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梦想着能够住在纽约，纽约呢也是他心驰神往的地方，然后有一天终于搬到纽约去了，也就有了灵感去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他觉得在这座城市他的生活经历是一种难以描述和难以和任何其他地方比拟的灵感。当然我们说纽约交织着现实和魔幻色彩， 很多影视作品呢都喜欢在这里取景，就连蝙蝠侠系列的哥谭市其实呢也是以纽约作为蓝本的。对于我们国人而言的话，最早开始熟悉纽约或许是因为冯小刚早期导演的一部电视剧，那部电视剧呢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可能有些90后00后说，哎，我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即便你没有看过，这个剧名你可能也听过。剧中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如果你爱他，请带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带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地狱。说回《唐人街探案2》吧，从这部影片官方发布的纽约取景地图来看，剧组呢基本是跑遍了纽约主要的地标景区。导演陈思诚在电影当中实现了很多疯狂的想法，怎么个疯狂法呢？比如说在时代广场，他就拍摄了一场警车追马车这样的追逐戏，不惜重金更是把麦迪逊大道封了2天进行拍摄。而拍摄王宝强、刘昊然和肖央的裸奔戏，哎，这场戏也是非常的精彩哈，等等，也都是在纽约取景的。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随这部电影好好的玩转纽约。但是玩转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坐地铁，也可以 hi taxi 打辆车。上车后你会发现，纽约的司机他居然驾着北京的梦。张学友。 汉堡包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画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只有神像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整天夹着刺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纽约的市集做着北京的梦，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跃的风，纽约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似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在第五大道感觉好无聊，喝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会歇脚你可让我知道，纽约的市集坐着北京你，没有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跃的风，越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 在纽约打车，如果真的可以碰到这样的司机的话，你们或许可以一路的侃大山。看着路边的纽约的美景，这个时候司机也告诉你，嗨乘客，你的目的地已经到达，前方我们到达的是唐人街。在国外呢，华人多的城市都会有唐人街，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城市标配了。纽约公认的唐人街呢，其实是有三个的，包括曼哈顿区的唐人街、皇后区的法拉盛和布鲁克林区的第八大道。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纽约唐人街，就是指的是曼哈顿南段下城的这个。而在《唐人街探案2》这个影片当中的主要取景地呢，也是在这里的。一起来说一说曼哈顿唐人街吧。这个地理位置呢是非常优越的，距离华尔街和百老汇都是很近的路程。整个唐人街的发展史呢，也是海外华人的扩张史。从第一家中国商铺在这里开张以来，唐人街不断地向周边进行着扩大，渐渐地吞并了犹太区、波多黎各区和小意大利区。如今的唐人街呢，已经包含了有将近45条街道，俨然是一个大区了。唐人街最初是以广东人和香港人为主的，街道招牌呢，很多也都是繁体字，走在这里会有一种走在香港的错觉。而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唐人街都会张灯结彩，在中秋或者是春节这种大节的时候，还会有舞龙舞狮这样的非常棒的活动。对于远赴重洋的各位旅客来说，到当地唐人街感受一下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当然你不能像《唐人街探案2》当中王宝强那样不注意安全哦。真困窘，他心一动，光飞是为他保持笑容，不得深究自己分分钟。你是个从容，却做暴动，越冷静越难受。心跳的时钟，一对对刺绣，爱的有恃无恐。不管多威风，只管多翻腾，穿梭无动于衷。到底是肉疼，除了爱心的。这首歌叫做《安全第一》，演唱者呢是一位新人，叫做吕强，蔷薇的蔷。哎，他的声音真的是很有魔力，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他的歌声你一旦听过就会忘不了。 去去风云定一个真心英雄，飘飘然转转转转进一段海誓山盟，美丽恋在温暖等待给你想象无穷。心之浮都掏空，也是个从容，谁也在暴动，越安静越难受。心跳的时钟，一对对刺绣，爱的有恃无恐。不管多威风，谁管多刺痛，装作无动于衷。到底谁有懂，觉得爱心多痛。 独特的嗓音配上张力十足的声线，这位歌手呢叫做吕强。他呢现在有一些称号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被大家称为是继张惠妹和阿琳之后的90后接班人。因为吕强呢是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歌手，所以呢他被称作是张惠妹和阿琳之后的90后接班人。同样呢还有另外一种称法，由于他灵活自如的海豚音，也被叫做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张靓颖。好的，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他自己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Oh Love。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安全第一呢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整张专辑。 Ladies and gentlemen， 刚才我们转完了唐人街，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前行，前方我们到站是布鲁克林大桥。其实不远哈，我们从唐人街往南走不远处就可以到达布鲁克林大桥了。大桥呢是在1883年的时候就建成了，是当年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也是世界上首次用钢材去建造的大桥。曾经呢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后来呢在它旁边又建了曼哈顿大桥。两座桥呢都经常出现在电影当中，所以如果没有去过或者是没有观察过两座大桥的话，你会发现很容易混淆，不知道到底谁是谁。不过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就可以跟大家说清楚他们两座桥的具体的区别了。你只要记住他们的特征，其实很容易区分的。布鲁克林桥呢是砖石桥墩双拱门，而曼哈顿大桥呢是钢铁桥墩单拱，一个单拱一个双拱，很容易区分吧。在电影《唐人街探案2》的海报当中呢，分别出现了布鲁克林大桥和曼哈顿大桥。如果各位觉得自己能够搞清楚哪座大桥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海报，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区分开来。而电影《闻香识女人》两位主角背后的桥呢就是布鲁克林大桥，后面还隐约的可以看到当时的世贸中心双子塔。在经典电影《美国往事》海报上的曼哈顿大桥呢，这张海报的角度也成为了曼哈顿大桥的经典拍摄角度。你知道很多人小的时候看很多电影，然后在美国会有很多很多的很浪漫的地方，包括很多很浪漫的歌曲，很浪漫的场景。去到美国好像总期待能下一场雨，然后就可以 singing in the rain。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Come on with the rain, I have a smile on my face. I walk down the lane with a happy refrain. Just singing, singing in the rain. Dancing in the rain. 一首老歌一下子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时候的美国。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突然很想不要飞， 走路去纽约。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张杰。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发过一张翻唱专辑，叫做《那些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爱情》。这张专辑呢，也是张杰出道以来的第一张翻唱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收录了很多自己很喜欢的和爱情有关的情歌了，当中呢包括有王菲啊、李宗盛啊、蔡健雅、莫文蔚，以及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陶晶莹原版的歌曲的翻唱。整张专辑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去掉很多修饰的原音呈现部分的张杰更加的纯粹了。好的，我们走路去纽约，假设已经走了很多很多很多天，终于到达了纽约，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华尔街。前面呢我们去过了布鲁克林大桥，其实如果我们从布鲁大桥走到华尔街的话也是非常近的。离开布鲁克林大桥不远呢，就是世界著名的华尔街了。尽管华尔街全长仅仅只有500多米，但是窄小的街道却是汇集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美国证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等等重要的金融机构。这里呢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金融中心，所以很多人呢会想说，来到美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就一定要来到华尔街当中进行工作和努力。包括在很多的影片当中呢，华尔街是一定会出现的一个地方。当然在华尔街当中也会有一些重要的地标和标志，比如说由意大利艺术家迪摩迪卡设计的铜牛雕像呢，就是华尔街的重要标志了。来华尔街的游客都会通过和铜牛合影或者是摸一摸它，祈求带来好运气。当然如果你有朋友去过华尔街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朋友圈当中一定会有一张照片和铜牛有关的。当然如果你喜欢理财、喜欢金融的朋友，来到这里就一定不能错过华尔街了。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遇见不同的自己，甚至呢也会思考一下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成长变化，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苏打绿，十岁。 见到传说，有时有神鸟中心，祈祷披着豹纹牛角，围绕我们这一年收成的说，被遗弃在街角，飞鸟看到，双手紧紧拥抱，紧密交到，耕种大地的讯号。我们盼盼盼盼盼望的力量，请你看看看看看我们等待长了。手中的麦秆，我去 是带给人们的温暖。你有火解开这一季魔幻，刀郎是燃起的爱，消除了每个有过努力的灵魂，宝藏才降临给我们，消除我童年，烧过我青春，烧完我人生黄昏，直到我 十岁，这首歌曲当中的唢呐的出现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也让这首歌曲变得非常的特别了。米勒有一幅画作叫做十岁，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苏打绿的这版十岁呢，是收录在他们的《秋故事》这张专辑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下一站我们前往的是纽约东村。东村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它是昔日落魄的艺术家、音乐人以及嬉皮士的聚集地。这里呢可以说充斥着激进的青年文化，纹身、涂鸦、朋克、地下的电影等等，在这里呢都能够找到生存的土壤。纽约东村呢也可以说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潮和潮流先锋的基地，所以来到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羁的基因。在影片《唐人街探案2》当中，探案三人组被扒光衣服时所在的酒吧，很有可能就是在纽约东村的一间酒吧。这种东西文化的剧情冲撞，让人对影片多了一些的期待和一些念念不忘的回响。在酒吧当中，当然可以听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歌曲。现在的新歌每天都有很多，那新歌的版本呢，大部分都会有一些现在很流行的元素。而有的时候你邂逅一首阿卡贝拉的新歌还挺有意思的。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Havana. He took me back to his Atlanta, Atlanta. Oh, but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Havana, Havana. He didn't walk up with that, how you doing? When he came in,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it. Oh, but I can't wait for you. I'm doing forever. 从舞美 Fifth Harmony 当中单飞的 Camila Cabello 去年呢出了一首新歌叫做 Havana， 这首新歌呢也可以说是2017年的大热单曲之一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版阿卡贝拉版本呢是来自于 PTX 他们自己的版本。好的，来到纽约，我们去了很多地标性的地方，现在呢有一些爱逛街的朋友觉得哎呀已经按捺不住的想要去时尚地标好好的朝圣一下，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也要购买一些非常时尚的衣服。如果说华尔街代表了纽约的金融属性，那么位于上城区的麦迪逊大道无疑就代表了纽约的时尚属性。很多知名的广告公司的总部呢都是设在麦迪逊大道上，让麦迪逊也是成为了广告业的代名词。而广告业的推波助澜呢又让很多的时尚品牌也选择在这里开旗舰店或者是精品店。这里呢是世界上租金最贵的街道之一，同时呢也是纽约著名的富人区，不在这里开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一线品牌。虽然我们不可能说在这里面买很多衣服，甚至说可能一件都买不起，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里面逛一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纽约购物，很多人呢还会选择在麦迪逊大道旁边的第五大道，那里呢也是各大品牌云集的地方。但是相比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显得更加的低调奢华，也少了一些游人，绝对是剁手的血拼佳绩。哎，不要着急，如果能够赶上打折的时候还是能够买到一些衣服的。说到衣服，有人说呢衣服换得太快就像情场一样有一些太蛮荒。 情如种子，梦爱如阳，人是阴阳，灯是阳光，灯花开远远都闻到香，谁也不说细心收藏，张真书和绿荫正行，果子结在篱笆另一方，爱上了你能怎样，要不就放，要不就原谅，横竖都是沧桑，谁是谁的小太阳，谁答应了谁小天堂，像极光心欢是洋洋，凡人皆无法挡，谁领着谁入情场，谁爱了谁在漫望，烟去向西塘，悲歌向厨房，不管你爱几回都一样。 杨宗纬跟李宗盛合作的《原色》那张专辑，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此刻听到的是《忙欢情场》。 是阳光灯花开远远都闻到香，谁也不说细心收藏，张纸书了绿荫成行，果子结在篱笆爱上了你能怎样，要不就放，要不就原谅，横竖都是沧桑，是谁的小太阳，谁答应了谁小天堂，出外像极光心欢是洋洋，凡人皆无法挡，谁领着谁入情场，谁爱了谁祝福，不管你爱几回都一样。 宗盛的词儿呢总是很有意思。这首歌曲当中有这样的歌词：初爱像极光，新欢是痒痒，凡人皆无法挡，谁领着谁入情场，谁害了谁在蛮荒。恋曲像喜糖，悲歌像处方，不管你爱几回都一样。李宗盛作词，杨宗纬演唱的《蛮荒情场》。好的，继续前行。各位，前方我们到站的是时代广场，非常熟悉的地方了。在电影《唐人街探案2》当中有一个推广 MV， 主要取景呢是在时代广场，而影片当中的马车追逐戏也是取景自时代广场。位于曼哈顿中城区，时代广场被称为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楼宇间的 LED 广告牌呢不断循环着各大品牌的最新广告，闪烁的霓虹灯刺激着人们的种种的消费欲望。近年来呢，我们国家的品牌商也是非常热衷于在时代广场去投放广告，就连国家形象广告呢也曾经选择在这里投放过。时代广场大概是曼哈顿人流量最大的街区了，每天呢能够有近十万人，你没有听错哦，是近十万人从这里经过。遇上跨年呀或者是其他的节日庆典的时候，时代广场更是人山人海了。如果你是喜欢清静的朋友，那么来到这里你就需要谨慎的考虑了，不过可以来这里面稍微的领略一下。但是呢，如果你喜欢音乐剧，还是非常值得来时代广场的百老汇剧场好好的看一看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剧魅影》《芝加哥》《西贡小姐》等经典音乐剧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走在这里，你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新鲜的东西，可以购物，可以干剧，当然也可以跟莫文蔚一样想一个男生。Karen 莫文蔚的《想一个男生》，你能相信吗？这首歌已经是21年前的歌曲了，收录在他1997年发行的专辑《To Be 做自己》当中的一首歌曲。 在纽约这座城市，你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论你想谁，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快乐就好。当然你伤心难过了，也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放空一下自己。其实在影片当中呢，还有很多地方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够一一去到了，比如说还有中央车站、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阿斯托利亚公园等等。有人说城市很有意思，在这里呢你可以迷失，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在这里你也可以迷藏。 藏起心 小时候我们爱玩捉迷藏，那个时候觉得藏起来被人找到的过程很有意思。其实渐渐长大，我们不再玩捉迷藏这种看似很幼稚的游戏，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似乎也在不经意间的玩着捉迷藏。如果你在玩捉迷藏的话，想象一下你到底藏的是什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我是泽华，拜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